秀丽如无敌。烟雨里纷纷飞起无数的经幡，无数的彩色经幡如卷梦烟。趁着今年子生花正

的山林。听见黄河歌，唱啊，哎呀呀呀呀，哎，隔着那层层的白云哦，我闻见江南。